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啊，是说装修内容的时间。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来自于云端衣品的设计总监赵雅超先生。赵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依住空间的设计师于有灵。于先生您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说了好多这个装修当中的一些事儿了哈。 对。 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继续呢跟大家来交流。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两位跟我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装修呢要警惕各路的坑啊，说可能每个人呢装修过的人啊都对此呢有特别难忘的经历啊，面对专业术语的这种懵懂，选购材料的时候的辛苦的奔波，对于未来新家的期待等等等等吧。但是呢大多数人的这个装修记忆里呢也不乏被骗这样的痛苦，那么这种痛苦呢与期待同时而来，也正因为对于新家有了太多的憧憬啊，也更容易呢被不法的这个商家给欺骗啊。那现在这个装修的坑呢确实也挺多的，那两位知道什么跟大家点拨点拨。 装修这方面呢确实是存在，这方面它不是说坑，其实相对于来说商家是抓住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不懂的因素，他从这方面是做一些手脚。 对， 你比方说啊，咱们说你选购的一些石材类的，石材的话，你像咱们最常见的窗台石，窗台石的话，你的两边的磨的弧度，有的咱们客户就不知道，打比方说我需要磨成圆的，磨成做成直的，这两个的价格就差的特别多。 哦， 然后其次还有就是，他厂家他说你这个窗台石啊，200的宽度以及1.8米或1.6米的长度，它这是有限定的。他在前期给你介绍的时候，让你交定金的时候呢，他这些限定的米数他是不会给你说的太详细。但是等到去您家去复尺去测量的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的长度宽度不达标， 超标了， 超标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费用出现。 对，另交费了。 对， 对， 这是咱们所说的一些增项的问题了。 比如说他给你弄的是这个没有圆度的，你说我得要圆度啊，一般咱们窗台的话那个都有点圆度啊。 对对对对对。 哎，一说这个又加钱了。 对。 所以像这些呢一定要弄清楚。那也就是说尤其是一些这种叫什么，他本身给你弄了一个叫菜单似的哈，往往那个都是特别普通的，很多人看了以后可能都会加项啊或改变，那一旦提出要求可能就会有。 对，你不是内行的话你肯定看不出这个给你的这个单子里头的隐藏的东西。 嗯嗯。 你看到的是哎 200、100， 对， 没这个便宜。 对， 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在后续 细节要 对，等你交完定金之后，哎，上门测量之后，它就会产生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嗯，所以呢，感觉就被坑了吗？ 对， 是吧？怎么办呢？咱们就得多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你懂了，他就没有办法再来坑你了。 对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定制家居细节决定的产品的质量。说定制家居啊，全屋装修在很多的城市呢都风生水起。那家装公司还有门窗品牌、橱柜品牌等等都在推广定制家居。经不住手机及网络上各种定制家居美图的诱惑，有一位胡先生啊，就准备用30000元定制家居打造呢3岁儿子的儿童房。但是在各大家居市场了解一番以后，胡先生呢也反而糊涂了。他说，定制家居的学问真的是太多了，那环保产品呢应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当然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啊。其实说到这个定制家居有些什么样的陷阱，也给大家做个提醒。 定制家居这个说该如何选择啊，首先我觉得这个定制家居，咱们现在做定制家居的很多，很多一线品牌也在做定制家居，也有很多小厂也在说做定制家居。咱们选这个定制家居的时候，首先我觉得你如果从环保角度出发的话，咱们资金充裕，比如说就需要大的品牌，我就信任大的品牌，而且对环保有一定的高的标准，那咱就去专业的卖场选这种一线的品牌去做，这是首先质量上放心，对吧？卖场最起码也有保障。另外这个现在这个定制家居它的板材分很多，对吧？有颗粒板呀，有实木板呀，还有这种免漆的呀，这些东西就是你看你去选什么样的，它的价位也不一样，它的档次出来的质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般选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普通装修的话，环保又比较达标的话，应该是直接选用颗粒板就可以了。因为成本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另外呢它的环保等级也够，而且可做的这个装饰面的效果呢也很丰富。就基本上能满足咱们对这个整体这家居的这个定制的这个要求。 那刚才也提到这个定制家具是不是比一般的成型的家具要贵一点？ 这是肯定的。 因 为定制家具是根据咱们本身自己家的一个使用情况，它的尺寸来定制咱们自己家的东西，所以说在尺寸上面它是严丝合缝的。但是成品家具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你买来它多大尺寸，你 就 是多 大 尺寸，你只能放在这个位置。它这个位置它不是说为咱们自己家做的，所以说这方面它的价格是差距是蛮大的。 成品家具它是一条流水线。这一组柜子600宽2米4 都这样， 600深2米4宽，那它这一条流水线就只生产这一批的材料，回来之后再组装， 所以它成本也比较低嘛。 对啊，它就可以增加它的产量嘛，增加它的产能嘛。你如果定制的话，可能本来这个柜子我的产品上面是2米4的，你需要1米8，那我得重新开这个1米8的料，去专门给你做这个东西。所以定制家居贵就贵在这个上面，一个是体现的私人定制，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给你单独去加工这个，它的成本肯定会提高。 是。 另外一个到你家之后，装出来组合完之后，绝对比你在市面上买成品的出来的那种感觉要好很多。 但是一定要找靠谱的厂家给您做定制家居啊。否则的话钱花了，因为它比一般的这个家具可能要贵，钱花了您还不满意。 对 对 对 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们再来看哈，说软装窗帘怎么选啊，选购指南交给您。现在有不少的家庭呢选择安装投影啊、幕布啊等等，于是呢对于窗帘的遮光性的要求比较高。那我们记者也走访市场，发现说全遮光窗帘价格在众多的窗帘当中的是一枝独秀。设计师也表示说，全遮光的窗帘使用的体验非常好，但是大多数呢都是深色系，如果喜欢浅色窗帘的业主几乎都选不到满意效果的全遮光的窗帘。其实原来说到这个窗帘啊，很多人呢，它的实用性呢都给忽略了。 更多的是在装饰性啊，美观诱惑等等的。现在很多人呢，你像有些年轻人他起得比较晚啊、哦、等等的，他就发现哎呦这窗帘的遮光性真的是一定要特别好，否则的话呢您这个还没起呢，然后一到一定的时间呢，这个遮不住阳光，全都让你这个看到了以后影响睡眠。 对， 所以呢这个窗帘啊，它的遮光性现在很多人特别重视这一点。 窗帘其实是比较重视的，因为窗帘的话它相当于来说它是大面积使用的，但是窗帘的一个发展性呢，它是跟随咱们家具里边的配饰来考虑它的颜色。所以说刚才里边可能提到了遮光性，一般的话咱们整体的窗帘的一个全遮光性的那种窗帘呢，它确实是颜色比较重，相对于选择性比较少。但是浅色窗帘，尤其是像咱们现在发展趋势的话，像能麻布的、这种发展可能更选择人更多。但是这种的话它的透光性是比较强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单独增加一点，就是在它的后边两种布料的组合，就单独有一个遮光性的跟它粘合在一起、这个厂家都会有。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避光率呢是多少，你打比方说你跟厂家说我要一个考虑到睡眠的情况，那个时候他会给你逐渐推荐，就是你的后期在它的后面增加一种遮光性，这样的话你的成本呢会有增加，但是不会增加太多，它比那种全部的那种遮光帘，就整体的遮光帘，它要造价要便宜一些，而且色彩这样的话你可以随意去组合。 对，表面呢又能根据你家里的这风格任意选择它的花色啊，它的颜色啊等等的哈。同时它有遮光性啊，您就说遮光性的东西和这个你喜欢的窗帘呢，它可以坐在一起的。 对，它是坐在一起的、它相当于是两种布料的重合。它这样的话相当于是从去年的时候开始逐渐开始使用的，因为考虑到的话就是咱们遮光性整体遮光性的这种材质，它的色彩比较单一，所以现在厂家也开始生产，就是单独就是用来遮光的。这样的话就是在咱们的麻布啊，或者是类似于一些其他材质的窗帘上面，它做一个使用。 这个信息非常好哈，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东西了哈。 对对对， 像原来我是为了增加这个遮光度呢，都用两层窗帘， 对 啊，里边用一层，外面再用一层别的，但是呢，从屋里看不见外面那层， 对，看不到。 嗯， 之前的话也有那种纱帘用的会比较多， 对对对对，再加一个纱帘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说更新换代快，瓷砖美缝谨防的被忽悠啊。这个美缝产品呢，在近几年呢发展非常迅速，产品呢更新换代也非常快，那工艺呢也是不断的精进啊。为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很多个装修卖场以及工地，发现这个美缝产品是真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名称的是混淆概念。如果不做好功课呀，这个消费者呢很容易被不法的商家给套路了。那说到这个美缝剂，两位说说吧，这个现在装修的时候用美缝剂还是挺多的是吧？ 现在美缝剂基本上是一个趋势， 就必备的了。 必备的了，基本上必备的，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美缝基本必备了。现在 厨房和卫生间为什么弄美缝呢？ 因为它的防水性和防污性能更好呀。 防水和防污是它的两大性能。 对，美缝剂推出的它的卖点就是防水和防污。首先就是用在厨房和卫生间。 我还以为是因为它漂亮呢。 美缝剂漂亮是商家为了促进它这个东西好卖，把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带金粉的呀、银的、金的各种颜色。实际上它的使用效果呢，还是说防污和防水。现在这个美缝剂市场说实话确实是比较混乱。它没有一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标准。 对， 各个厂家都说自己的好。它没有一个产品质量的这个衡量标准。咱们的消费者呢也没法拿说这个哪个标准或者哪个标准去衡量这个美缝剂的好和坏。所以就是市场上小区里头一装修，五花八门的美缝剂全来了，这个牌子的那个牌子的全都 有。甚至有些美缝剂啊它很不环保的。 对， 还有味道什么的。 对， 其实美缝剂的话相当于现在咱们北京市面经常用的啊，从因为你美缝剂它没有衡量它的一个品牌度，你没有去衡量的，所以说只能从咱们施工上边师傅上边去考察这个各种品牌它的使用情况，它的好坏。所以说从目前的话我们接触的行业里边来说，你像瓷牛的，包括咱们卓高的，这两个品牌的话相对于在操作上面使用上面相当于来说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认可度会更高好一些，是目前是 咱北京这边了。 嗯， 其实这个 用的比较多、嗯。 对，其实这个磁凤现在叫磁凤机了啊， 磁凤机， 美凤机是前几年叫美凤机、嗯，现在叫磁凤机了，就产品升级了。 嗯， 磁凤机这一块啊，一个是价格。一个品质，另外一个你要看这个工人的施工的手艺， 嗯， 这就跟打玻璃胶是一个道理，勾出来之后美不美观？ 对，有的那个玻璃胶人弄得特规范哈、啊， 对， 就像一个后来的艺术创作似的哈、啊，有的给你打得乱七八糟的， 对， 嗯， 这个勾完之后圆不圆称，美不美观？因为勾美缝剂勾或者勾磁缝剂，一个是为了防污防水，另外一个是为了效果， 嗯， 其实客户选这个最大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效果 美观 美观、 啊、效果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选这个美缝剂，一个是你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工艺， 嗯， 比如说你朋友家或者说你的谁家里之前就用过了，而且看的哎工艺不错手艺不错，那你就可以找他原来那个直接去给您做就行了、嗯、这样的话也有保障一点、嗯、 对。另外我问一个，就是实操的过程当中哈，比如说你请一师傅给你贴这个地砖也好啊，贴墙也罢啊，就是这个美缝剂是他这个范畴之内要担负的，还是说哎我这得弄美缝剂啊，在人家还得另收钱啊？ 这个不是贴砖的那个里面， 不是那范畴之内， 这是 这你 刨去之外 另要求的， 对，这是另要求。 哦，那一般这个贴就弄这个美缝剂的话大概什么价格呀？ 美缝剂现在从十几到三十几都有， 不等，这价格是不等的。 哦， 它一般的话，你像最低的标准的话是，有些新开发的小区啊，它可能商家是为了迎合做一些活动， 嗯， 它可能会做到15块钱、 嗯， 但这种价格的话，一般就是只针对于这个小区。一般的话，你像咱们老房改造的情况下，它可能，碰到的价格可能是在20块钱左右，20到22。 哇，那这个也不低。那也就是说，他贴砖的这个价格完了以后，再给人家15到20。 对，那是单独给、嗯、 单独给的 磁缝剂的，而且这个磁缝剂的价格啊，不是说产品的好坏或者说什么效果的好坏去衡量唯一标准啊， 嗯、 它还有一个标准是你的砖的规格。 哦， 常规的800×800的砖，比如说18一平米， 对，它就少吗？ 到了300×300的砖， 嗯， 就不是十八了，有可能就到22一平米了。 嗯嗯， 如果你再小10×10的小砖。那就更贵了。 对，你要马赛克，你要马赛克的话，那就更没法说了。 因为它人工成本在那摆着呢。 对， 你800×800的工人工的话，可能一天我就能勾10平米或者多少平米。 嗯， 那你小的话，10×10的小砖的话、嗯，那我一天可能就勾个3平米、几平米。 没错。 所以这个人工成本是很大，占了这个造价的很大一部分。 看他这个工作量了哈。 对，工作量、出活量。 对，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那安居快讯之后呢，我们继续呢就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呢来接着聊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在说，他这个家里呢，他这个天花板啊只有2.6米啊，能做吊顶吗？会不会显得压抑？其实现在好多房的这个挑高啊都不是很高， 普遍在2.6米左右。 哦，2.6米是吧？我还以为2.7米左右呢啊。如果2.6米的话，这个挑高真的是比较低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装修如果要是吊顶怎么样的话，我们会要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嗯，要说相当于来说，咱们2.6米啊，2.6米的话，咱们要是说做一些吊顶的情况下呢，只能是局部的。 嗯， 因为咱们现在的话，北京的环境空间可能会差一些，会增加一些新风。这个时候的新风的话，要配合一些局部的吊顶来用，因为咱们整体的如果要说大面积用吊顶，那你这空间会下降的很多。 对， 所以说你像客厅还有卧室。这就出现了咱们现代的一些吊顶，可能说我边吊就在它四周或者在床头某个区域我做个造型，这样的话美观度 还有咱们的使用上面都可以满足， 嗯， 这样的话视觉感也会好一些， 对， 就局部的哈， 对对对。 其实现在人也很聪明，这个吊顶啊，也并不是说很多的装修必须要吊顶，它有时候吊顶是为了这个隐藏什么，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实用的目的才去吊顶。你没有什么事儿，你吊什么顶啊？你反而又更矮了， 对 对, 对， 是吧？如果必须吊的话呢，就局部吊，其实更有一种层次感， 对， 反而就更高了， 对， 啊，看着哈，视觉上。 有对比嘛， 有 对 比 就会有突出嘛。 嗯嗯嗯，而且现在的装修啊，跟原来相比真的是简约多了啊。那时候的装修造型啊弄得特别多哈，这个不怕把空间全部浪费了、 啊啊、 对对对， 嗯，而且时间一长的话，看着那东西不顺眼也没办法，也推不了改不了，因为做的都是死的啊， 容易旧， 容易旧啊，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听众朋友说快要结婚了，准备呢装修新房了，请问在装修的时候，我想装修成比较流行的风格，那现在装修什么属于是比较流行的风格？ 流行风格的话是没有界限， 嗯， 但是针对咱北京现在的话，一些人的装修水平需求的话啊，他可能是北欧，因为北欧的色调的话更偏于明亮轻快， 嗯， 就是因为咱本身工作一周都比较累，再加上你一些其他装修可能颜色偏重的话，可能自己心里面不舒服， 嗯， 所以说导致从这两年开始啊，北欧的这个风格在咱们整体装修里边是占很大比例的， 就明亮通透。 对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点，为什么说现在北欧风格趋势比较流行，刚才赵老师说的是一方面， 嗯， 另外一方面北欧风格相对于什么欧式风格或者说美式风格或者的，它的装修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节省的。 哦， 另外一个美式欧式北欧风格，它的家具啊可选择性呢也比较的多， 嗯， 就有一些东西它不需要定制就能摆进去， 嗯， 去宜家或者说类似于这种北欧风格的这种卖场就是可以买得到， 嗯， 就直接能搬回来就直接能用， 对，也比较省事儿， 对，比较省事儿，比较节省成本，所以说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住着也舒服， 嗯， 看着也舒服，颜色搭配也很舒服， 嗯， 所以呢，现在这个北欧风格比较的流行， 嗯，那这样借这个机会，咱们把北欧风格还有这个什么欧洲风格是吗？ 欧式 风格啊，还什么美式风格啊，像咱们什么田园风格呀， 嗯， 还有中国古典的风格，简单给大家说说，就北欧风格它是怎么能够体现这一点？ 这可以，没问题。 嗯， 咱们北欧风格上边的话，主要是来体现于色彩。 嗯， 它 一般用什么颜色？ 它一般的话，像咱们灰色， 灰色 啊，灰白这种颜色为主色调。 嗯， 但是你像它整体大色调的话，灰白定完之后啊，它里边的一些配色。你像咱们绿色、黄色、蓝色，它的颜色是很多的，这些配饰都可以用。 亮色、 亮 块、明块色， 一定要是那种亮色，局部的跳色，整体这块来做。 嗯， 所以说北欧的话，可能更适于年轻人， 嗯， 活泛啊，这样的话，它整体给一个生机感更强， 嗯。但是它有一个主色调吧？ 主色调有， 是刚才你说灰色啊那种的。 对对对，灰色、 灰白， 对对对。 然后另外，它的家具的主色调还是以原木色。 原木色， 对， 融入的原木色比较融入的比较舒服， 哎， 对， 所以你们这么一说，我马上我就有那种形象的感觉了， 对 啊，这个就是北欧的哈。 对， 那欧式的呢？ 欧式的话就比较偏奢华， 嗯， 它可能从顶部来看啊，顶部可能就是说一些造型，还有一些角花儿啊， 嗯。 一般的话，你像咱们装修的话，可能说顶面就是平的， 嗯， 但是它欧式的话，可能会更存在一些石膏线啊， 嗯， 还有一些成品的角花啊， 大吊灯啊， 对，还有一些就是家具，可能说造型更大一些， 嗯， 这种来体现。 包括地面铺砖，它也有要求， 嗯， 对， 嗯， 对吧？它地面铺砖得根据顶的造型来定地面的造型。 哦， 比如说顶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花， 嗯， 那它地面的相应的 对应的， 不说完全对应， 嗯， 但是我得做一个差不多的跟顶地能呼应上的东西， 哦，那这就比较麻烦了， 对。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你的成本就肯定会增加了， 对， 对吧？ 而且现在装修曾经一阵儿啊，大家特别喜欢中国传统的那个东西哈， 嗯， 那种传统的古典东西又开始流行了， 对 啊，嗯，你像那个，比如说想装修一个很有中国味道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话，要突出哪几点就能够表现出这个风格来？嗯， 首先中式这块呢，它可能第一点颜色。 颜色 的话，咱们传统中式偏深色， 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有一种新中式，也是相当于偏中式那边， 对， 它的色彩的话，相当于比原有的中式的话可能更淡一点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背景，背景一般中式啊还有新中式，它的背景可能是亮色，以中国元素的水墨然后荷花这一类的情节去做，然后还有就是加上一些木质的一些线条，还有顶部都是用木饰面可能会多一些啊，这基本上是咱们中式的一个特点。因为中式讲究的就是大气平和稳重，以这样几个出发点来做，所以说相当于中式的话，但是中式现在做的话可能新中式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中式的色调太重。 对 对， 而且呢中式的好多都是通过家具表现出来的，你发现吗？ 对，这是一点。 对，比如说呢很多用了红木家具。 对， 好，一下这个中国味儿就感觉出来了哈。 对，因为现在家具确实是，因为本身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的话，红木家具是一直在追求的一个档次比较高的一个家具，相当于是。 但有时候这个中式的装修啊，和最后软装什么全弄完了以后，我发现它有些年轻人接受不了，就它不是特别舒服啊。一般它不用沙发啊，什么西蒙斯床一般的都不用的哈，它都是好像硬板的似的那种感觉。 罗汉床 啊，那什么。这个八仙桌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哈， 对对对， 但有些老人还是蛮喜欢的。 对，相当于老人的话，他可能更接受于传统这种方面，他可能更喜欢一些。 嗯， 因为年轻人的话，他可能生活还有步调上面可能更紧凑一些。 嗯， 然后包括他整体对色彩上面，他的话可能那么重的色彩，他对认知上面可能会比较差一些。 对，他喜欢的更加随意啊，慵懒一点哈。 对对对对， 那个东西，比如那椅子，你就不能够懒懒的坐在那儿，他也不要求，他也没法那么坐哈。你坐那可能就得规规矩矩的、板板的、 特别板正的、 特别板正的啊。 对对对， 所以呢，如果很多人喜欢中式装修的话呢，我建议呢，在最后的装饰上做文章。 对， 你买什么家具啊、装饰啊，其实这些都到位了，马上的重视感觉就出来了啊。好，那么最后呢，咱们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位朋友他说，装修完了发现家里的整体色调啊有点太暗了，但是呢现在呢又不好办，因为是硬装嘛，给他装的。那我现在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弥补一下啊这种状况？ 这个整体装完之后吧，整体色调偏暗，硬装基础你肯定是不好动了。 对， 你要动的话。 我婆婆最近得了重感冒，咳嗽得很厉害，晚上整夜的睡不着觉，这几天整个人都瘦了一圈。这老年人呢，不像年轻人吃个药很容易扛过去，她的情况持续了十来天的时间，自己还要硬扛，不肯去医院。吃饭也是总是凑合，早上稀饭没吃完，中午我们不在家她就不做饭了，继续吃稀饭。你说这体质能好吗？跟着干着急。 哎，那一辈人啊都是过过苦日子的，所以勤俭节约习惯了，生病呢自己找药吃，自己给自己医，其实这种习惯真的很不好，吃苦受罪延长病期真的是得不偿失。 谁说不是呢？我给他买奶粉喝也是一样啊，我就感觉我是不是买了个毒药，说我不要不喜欢喝那玩意。 其实他就是在给你们省钱呀，但是你看我们的活动中但凡订购过羊奶的顾客，那我觉得我们都得给他们点个赞，因为舍得您舍得每天一杯羊奶，舍得每天迈开腿管住嘴，你才能够有好的体质。 是的，最近年终大优惠，很多朋友都是20盒的在囤货。其实算下来根本不贵啊，一天一杯4块多钱，你生个病现在随便买个消炎药都是20多30多。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跟您说，年纪越大越要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瑞麟羊奶年终庆活动，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一盒300克的瑞麟羊奶只要69，一组10盒690。 我们的活动随时都会取消，所以喝惯了瑞麟羊奶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听了几年时间的朋友，都不要错过。40071061108，40071061108。现在羊奶是越来越流行，对比发现它的各种营养元素，第一是更丰富，第二是配比比较好，第三就是吸收快。那么一直推荐了4年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一盒只要69元，一组10盒69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只有第一年推荐的时候才出现过，所以啊，优惠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对，但是活动只有几分钟时间，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608，40071061608，订购